老蛇獨女， 好，翻翻嚟第三節啦。我是小咪， 我是奶昔， 我是常威。 喂，其實我啲嘢想問你，常威。咁其實計翻頭先第二節個故事啦，即係我自己嘅發生啦，即係呢排。喂，其實點平時佢連搞嘢都唔會錫我嘅時候，即係我哋講係熱戀期嗰陣時咧，搞嘢咧佢都冇主動話錫我噶，即係可能攬都會嘅，攬你埋嚟啊，或者係親一下你啊。但我講緊係 kiss 都冇 kiss 過嘅喎。咁但係突然之間，我都從來都冇遇過佢你係會錫自己嘅，但係我突然之間只係話我唔食早餐，我只係想瞓覺啫。佢就幫我冚好張被，臨尾嘅時候臨走嘅時候就錫咗我額頭一啖。 即係有少少老一輩嗰種男人咧，即係淨係用動作表示對你嘅愛，但係佢唔會錫你嗰種咯。有少少 呢一種咧就係小咪就係女性普遍女性嘅睇法。你點睇啊？賴食，你覺得佢錫呢下你有啲咩感覺？ 我覺得好驚訝㗎，我覺得嚇。點解無啦啦錫我一啖嘅？我平時叫你錫我，你都只不過係，唉唔錫， 即係 我話喂你錫啦，係啦，係咁樣掂下，好似好啦咁樣就咁樣錫咗你一下。我心諗我只係話俾你聽，我唔食早餐啫喎，你就幫我冚好張被之後就臨走之前好啦，你自己休息一下啦，慢慢就錫咗我一下啦，錫咗我額頭一下。我心裏諗我冇刷牙洗面嘅喎，喂真係。我嗰刻真係覺得好驚訝咯，我真係覺得驚我心。 其實唔使驚啊，你平時佢攋唔攋西啊？ 佢都有嘅。 係咯，唔係你冇刷牙洗面咪一樣？ 頂你啊！ 即係咁講嗱，我覺得呢種情況咧，我覺得有兩個可能性嘅。第一可能性係，如果佢假設佢仲中意你嘅話咧，就係、是、老虎蟹都因為佢做錯咗，佢瞓即係明知你已經 check 好曬，即係根本就。啲餸煮好曬噶啦，我上到嚟就拆禮物就食得噶啦，即係冇完全尊重過佢呢一個咁嘅嘢，咁佢就醉咗就瞓咗，咁佢就內疚。 其實男人都好醒目噶。 係啦，第一樣嘢，第二個可能性都係內疚，不過唔係佢愛你嘅內疚，係佢去玩嘅內疚。 點解咁講咧？即係話佢係同第二個女人玩，定係同朋友飲到醉醺醺呢種玩咧？ 出邊玩，出邊玩，因為如果你話同朋友玩嘅話。就已經是第一個的可能性啦，就是因為我玩了之後冇尊重過你翻到嚟咁樣， 其實就當當兩其實佢嚇散啫嘛，我一撇嘢嘛，我衫都懶得換啦，明知你潔癖嘅，跟住我就唉唔得，就我就想攤喺度啫，乜都唔想喐啦，涼都唔沖啦，咁呢種嘅內疚，覺得醒咗之後覺得，哦，我琴日好似唔係咁好喎、啊、咁樣。 我覺得第二個可能性大啲，第二個可能性就是因為佢出邊玩，玩完就唔想咩啦，玩完就唔想掂你直頭，即係留喺出邊出完嘢做乜掂你啫？我簡單一個問題就是他入嚟嘅時候，除了酒味之外，仲有冇其他味？ 煙味咯。 佢食煙嘅。 嗯。 即係佢已經，我懷疑佢係喺出邊，可能玩完之後沖完涼，用嗰啲酒味去冚過佢嗰啲味。會唔會有呢個可能性咧？ 即係佢唔會特登咁樣做，即係唔會特登要蓋味。 咁如果你咁樣，其實我咁你點解唔直接同我講話？如果你唔中意我，喂，我唔中意你啦，奶昔。 我唔中意你，喂。同你女朋友有樣嘢好乜嘢啊？就係食嘅時候唔使俾錢啊嘛，嚇！即係我有你喺身邊，嗱你可以話男人賤啦，嗱或者我賤啦嚇，即係我一路同你一齊嘅時候，我一路食你唔使錢喎，我出面食嘢要俾錢喎。 咁你可能 SP 都可以係唔使錢嘅。 係啊，咁要多過唔使錢點解唔得啫？係咪先？ 即係齋咁樣講，其實佢真係唔夠愛。 當你係一個性慾便器咯。我嚟到就係發泄咯，冇問題噶，係啊。 即係你咁樣聽人都覺得嗰個男人唔係真心中意奶食定點樣？ 我唔理佢真唔真心啦，我就覺得男人有幾種嘅偷食方法嘅啫。咁不外乎咧都係嗱，佢有好多個對象嘅嗱，你可以去叫雞啦，男人即係你有另外一半，或者你結咗婚拍拖又好，你可以有叫雞啦，你可以有 SP 啦。你可以有很多的 part-time girlfriend 啦，你亦都有很多身邊，即係點解會有SP 嘅出現？就係因為貪求就手刺激感啫嘛，就係咁簡單啫嘛。 嗯， 係啊。 咁即係佢一定係偷跳嘅男人啦，係咪即係咁樣？ 因為我頂唔順啊，跟住我嗰日 一部分係咯，因為始終我未見過佢。 我嗰日之後咧，我就覺得佢俾我感覺，我唔知啦。我總之佢俾我感覺就係、是。佢當我係客棧咯，跟住但係我 有冇感覺佢當你係雞啊？ 我唔會咁樣諗自己，因為其實我中意佢嘛。咁而家係可能佢唔夠中意我，或者佢一開始 他的心態是想著找客棧、 嗯、 因為我永遠都不知道是他的嘛，因為我只能相信他而已、嗯、因為我喜歡他就相信他咯，所以我不會覺得自己是雞的嘛，因為我喜歡你，我為你付出，我覺得是心甘情願，你有這樣的需要我都沒問題、嗯、但是他所作出所有的行為反應給我帶給我的訊息就是你有少少騎牛揾馬，又或者其實不是叫騎牛揾馬啦，只不過我出去玩你不知啫，因為你全完全信我嘛。咁就你，但你就你所有嘅信息就話俾我聽，我唔夠中意你，即係我根本就唔中意你。咁而令我覺得我好似客棧，你話上就上。咁我就忍唔住，我唔想咁樣，我就同佢講話，不如我哋分開啦。 嗯， 我就 send 信息俾佢啦。咁佢咧， 佢就唔肯啦。 佢完全冇任何反應咯。 他自己是、做哪行？ 他是做電工的，還 有做地盤要接一些生意的、 欸、即要會不會說分公司電話和私人電話？ 我不知道，但是其實以前我說就算我打給他他不聽也好，即是他、有時都會聽的、嗯、即是但是他一聽就是不是那麼好怒氣，就是說喂怎麼樣，即是這樣，即是很怒吵，然後我就說哇哇為什麼這麼惡的，他說好惡嗎，做咩啊？做紧嘢啊！咁样， 因为成班男人一齐，冇理由喂咁，喂你睇下佢有老婆咯。 系啦，咁我理解佢嘅哦，可能啊做地盘啲人粗人啦，做电工啦，我好理解人哋要去应酬啦、 嗯， 你可能要同老板倾生意啦，要同你伙计围一围去 social 啊，吃喝玩乐唔少得噶啦。因为好多时候你男人出去做生意，即系你譬如特别系地盘嗰啲，你譬如你要立啲 job 嚟做嘅时候，你梗要同啲老板去开心啊、饮酒啊、倾、 嗯、 心事啊嘛。 即系你嗰啲 OK 嘅。 我接受到的，因為我覺得我想大家都回私人空間、嗯、即是我覺得你理解到，你告訴我其實你是同一班朋友去吃飯，他跟我說整班男人很久沒見吃飯沒話說就喝的，一埋來就喝的， 但整班男人一聊天有酒有女的，你 OK 如果在你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如果他一開始跟我說、是有女仔的話，即可能 我不是純粹在大排檔吃那麼簡單， 那我不會跟你說啦， 去卡拉OK、啊、我當然覺得這樣就不 OK 啦，即是差一點點啦、 嗯、 說不是的，純粹是大排檔整班夥計或者幾個老闆一起坐在一堆大排檔吃東西、嗯、煙酒我覺得沒問題的，但如果真的在卡拉OK那些呢，就真的我覺得差一點點咯，如果這樣、嗯、但因為我意識到一直都覺得是，我覺得是真的大排檔那種類型，我沒想過你說這種咯，但如果你突然間問我的時候，我覺得有些保留咯， 有些保留 不開心咯，可能但 不 要緊， 不是，但如果他跟你說就不開心，如果不跟你說，即是某程度上他偷食，偷食到你不知道，又或者你有時候扮不知道，你又 OK 不 OK 呢， 即是我明知道他偷食的了，但我扮不知道， 是啦，或者他做到不你不知道，即是直頭你不知道，你咁 OK？ 即是如果我不跟你講的話，他有機會是出面玩完再回嚟你那度瞓，你 OK？ 我不 OK 啊，因為我想找盤嘛，我唔係，我係想找一個求婚的對象。 嗯， 我是結婚的， 玩完啦， 純粹不是話純粹。如果你咁樣講，其實他當是 SP 嘅啫喎。 嗯。 佢都以可能佢以為我都係有性需要，所以先同我一齊做。 嗯、 但我唔係揾呢一樣嘢，我一開始已經講得好明，我唔揾呢樣嘢，即只不過係你自己單方面當係係呢樣嘢啫喎。 嗯， 我就見到佢冇話冇反應咯，佢話我話分手啦，咁佢就完全冇任何反應咯，成個禮拜都冇回應，即冇回覆我咯，冇、嗯、電話冇回覆，佢人間蒸發咁。 但係我當初咁講，如果那個男人上佢屋企，佢咪唔應該對佢，即係唔應該對佢咁好嘅，其實係咪係咪真係咁？ 點解唔對佢咁好咧？ 即其實是對得他太好，他才會這樣。 不是的，對他好不好得了手就可以了， 即其實他那晚上去呢搞到他一大輪，其實他 對自己朋友都不會讓張床出來讓他睡，然後給了張床睡幫他 set up， 根本就整個工人，其實對他太好了，我就覺得是。 哇，你們兩個真是申訴大會、哦、我現在 今天只有一個男仔來說對於我是有一點下風的，我又說我又講直頭係我個中學老死啊，咁咪結咗婚啦，咁佢亦都佢自己嘅性需要好大嘅，即係未結婚嗰陣都周圍去玩噶啦，即係去唱 K 啊、斜骨啊、叫雞啊，乜嘢都做過曬嘅，因為佢帶我去玩嘅， 即係有個玩家嘅，係 啦， 玩 家嘅朋友啦， 咁 佢結咗婚，咁其實佢自己都偷食，咁但係佢而家離咗婚啦，點解佢偷食呢？就係、是 他發現他老婆偷食，因為他老婆呢其實有很多家庭背景的，即是家庭的因素， 複雜底來的， 是啦，他以前呢就、有虐兒那些，即是父母又離異，他就想有安全感、就去拿這些安全感，就愛就用性去發泄他所有的壓力出來、我的中學同學就自然覺得你玩我又去玩，為什麼我不玩得，你又去玩我又去，初初再叫我雞而已，然後他發覺喂我老婆、背著我，他說有一晚還刺激、他睡睡一覺啦，咁你有時睡睡一覺，你都會有時扎醒噶嘛。佢見到個老婆拎住個電話同佢哋玩 cam sex。 嗯。 係啊，玩 cam sex， 直頭喺度呻吟叫埋出嚟，又話自己好濕好想要。但係佢老公喺隔離喎，佢唔同個老公講。你話呢件事因為呢樣嘢 打擊會係點打？如果 係啦，但係佢嗰一下冇踢爆佢。佢但係之後佢發覺有少少摩擦嘅時候，佢同佢講嗰啲問題，咁到最尾離咗婚啦。因為他一次搞的時候，因為 我的朋友要出面做事，提早了回來，就是好像電視劇那些樣、入到去見到一男一女就是這樣，到最後離了婚的，離了婚之後他就跟他的老婆說，即前任老婆說，就原來他老婆呢就、因為這件事就喜歡了性，而性這件事也都影響到他、有病，有情緒病，真的有病來的，他去玩，我的朋友去玩，但我朋友也因為他而搞到他自己也有病，因為他玩他已經他覺得按鐘仔啊去揼斜骨已經這些已經滿足不到他、他要搞些什麼呢，他搞別人有家室的老婆， 即 有仔女的老婆，是啦，有男朋友的女朋友，即是要搞這些咯，擺明拆散人家的，因為他上次跟他玩 cam sex 那個呢都是這樣，人家有一個完整的 family 去拆散他們，所以覺得要報仇的心態，所以整件事已經變了，變了質了，整件事已經轉了所有東西，即是你偷跳可以玩到這麼高， 所以就是說有時候我想我不是我不對男朋友好，而是有時學小咪話其實是不是因為那些女生對你們太好，你們不即覺得我給你們的可能不是你們想要的、我對你好你就覺得是奉旨呢，即覺得是、叫做理所當然的狀態， 即是比慣了、即是你比開十元我的，你突然 間因為我覺得、我覺得我你是我男朋友，我沒理由不對你好的嘛、我知道你做得很辛苦，我當然很想我放假的時候我煲湯給你喝、可能、或者是、煮東西給你吃這樣、想你身邊陪著我，即就算不是說要你不是要你買什麼給我，不是要你一定要看戲，而是你即我即想我放假 我煲個湯，我今天喂你如果你今天收工你過來喝一口湯也好，不一定是有性的嘛，所以我有時候真的覺得其實你個我不知道我給你感覺是怎樣啦，我覺得我如果要一個女生要性的話，其實我可以真的不用一定要男生咯， 我可以用玩具，我可以自由，很多方法去滿足我自己這件事咯、只不過有男朋友有性的配合是更加完美的嘛、即我不理解男生是怎樣，因為我覺得我可以沒有性咯，即我不一定說你來到一定要搏嘢，我覺得不是這樣， 但你個個男朋友都是這樣，即是之前那些都是這樣， 之前那些臭仔就不說了，只不過就是覺得這個人這麼大年紀都要四十幾歲啦， 即是 有段婚姻啦， 你曾經有段婚姻啦， 以為成熟啦 你又玩過啦，你之前都是出來玩的人，都不 珍惜一些東西的， 為什麼我說真的我不是一個拜金的女仔，即我都會是很注重家裡的，即我都會很全心全意去take care 你，好像你說我不細心，即是你喝醉酒我是沒有發覺你脾氣的，我都知道我那刻我說什麼也好，其實你都沒有聽入耳，因為首先你已經可能半 wing 狀態了、你已經不想動不想理了，那我覺得我罵你都沒用啦，因為你不會有改變的，那我唯有是因為我喜歡你，所以我就包容你咯，我幫你 undress 你的衣服，我幫你、你說我要沖涼，但到最後又沒有沖到，我幫你熄爐， 喂你幫我沖 問清楚你要 他如果他叫他他會這樣做咯， 是啊會啊，即如果你叫我幫我，你幫我洗頭，我不想喐，我都會咁做，我絕對會。即我仲要問定你。 第二啲玩法啊！ 係我你 有冇浴室？我幫洗下個包皮啊！ 我話你會唔會？我話你嘅電話好唔好？我仲會 take care 埋。喂，你第日翻工，你電話夠唔夠電啊？即會問埋你啲咁細節嘅嘢。我話你第二朝早起身洗頭沖涼，好啦，我再俾你早半個鐘頭起身撳著個爐去。我仲要煲埋個薑茶俾你飲，但你係冇飲到嘅，我唔飲啊。是啊，即我觉得有时候你说成日话港女港女，就当可能啲人都觉得奶昔系港女，问题系 唔會唔會其實有陣時係你哋恰我哋咧？即係真係遇到啲真係好嘅時候，你哋就覺得我哋對你嘅好係理所當然咧？你咪會令到，如果我係有啲心理變態，因為咁得咗啲咩病嘅話，其實我可能都會變咗個玩家嘅。你都唔使 care 我嘅時候，我做咩要 care 你哋啊？你都對我咁差嘅時候，好咯，咪有錢用到你盡咯。即係你明明係會咁樣 嘅 喎。 原來今日係奶色嘅大平反啦嚇，即係我哋兩節啦，兩節你都講咗話點樣點樣點樣點樣，但其實會唔會因為唔同對手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咧？即係可能你以前對比哦，我咁樣咁樣，佢哋係瘦嘅。但原來而家咁樣咁樣，佢哋係唔受 嘅。咁你講經驗話俾佢聽，呢個男人對佢可能 已經唔再中意你啦，係嘛？ 所以佢就喺度猶豫緊，係咪同呢個人一齊？ 係啊，即係因為即係經驗話幫我聽，嗱細我同細個我嘅人拍過拖啦，又而家又同大個咁多嘅人拍過拖啦，同一啲有曾經結過婚嘅人拍過拖啦，曾經一啲都係求婚嘅人拍過拖啦，亦都同個大人拍過拖啦，我覺得。 誰最勁啊？ 唔係咁，你怎聽完？你覺得係咪其實可以換第二個先？ 定係其實個男人真係其實根本就係當你客棧咧？ 即係覺得佢其實 我覺得其實你自己知嘅，即係你自己心入邊已經知。 即係佢心中有。 即係你想點去點樣處理？我睇得出你今日唔開心，所以 今晚嗰餐飯你請我食啊？ 冇問題啊，我請你食乜都得。你俾 我食鮑魚先，好味啊！ 你俾杯姜茶俾我飲咯。 我。是嗎？是真的？ 用頭幫我洗咯。 用我的頭幫你洗頭。 是啊。 你明明正常用我手幫你洗頭， 是不是？那我就想試一下你的床的。 是不是？聽你們 聽聽聽聽，時間差不多了。不行，我不可以 再留在這個負面的空間，我很害怕，我不想再拍拖了。 是啊，希望我們下集聽到奶色開心翻啦，同埋如果聽眾聽到呢、這、一個個個案啦，呢個我哋受害者嘅個案，你都可以俾啲意見佢啊，究竟點樣做 咧？其實真係嘅喎，真係好想知喎，因為我想知道啲結咗婚嘅男人，跟住而家你離咗婚啦，咁然後你又再遇到個你話中意你自己追翻嚟嘅女仔，但係你又咁樣對佢嘅時候，其實咩心態呢？定係覺得試咗就覺得唔 OK， 唔 OK 咪出聲咯，我唔中意你咯，咁一句咪好簡單咯，我都接受到 的。男人就係永遠唔中意，中意少少都唔會。 係啦，始終依度得我一個男人，佢哋兩個女人啊，兩把口，始終唔夠佢哋拗嘅嚇。希望你哋可以俾啲意見我哋。 好，下次再見，下次攞嚟呢個， 拜拜， 拜拜。